怪谈之预知未来。道士对住佢徒弟讲： 施主，唔好话我唔提醒你，有啲鬼系赶唔走嘅，就好似今次你遇到嘅呢一只咁。 佢徒弟听完，皱一皱眉头就问： 吓，有咩理由赶唔走嘅啫？ 大师啊，系咪因为你道行唔够，所以赶佢唔走啊？ 道士拧一拧头，只系喺度默默咁收拾啲嘢，正准备离开。呢、這个时候，真宇将一大封利是递俾道士话： 大师啊，今次真系多得你嘅。如果冇你嘅话，我都唔知点算好。嗱，呢度有封利是，下次有啲咩咧，一定要再揾你噶。大师，你收咗佢啦。 道士收好利是之后就讲： 我谂你都唔使再揾我噶啦，你自己保重啦。 呢日系2009年12月8日，振宇坐喺客厅中间，回想起呢一个星期发生嘅事，心里面依然犹有余悸。事缘系咁嘅，振宇听讲养鬼仔可以令人有预知能力，喺好奇心嘅驱使底下，佢去咗一间唔知名嘅佛店，买咗一只鬼仔。鬼仔放喺一个细樽里面，浸喺一啲据说系可以制压鬼仔嘅仙油当中。翻到屋企，振宇不停咁对住鬼仔讲嘢，希望鬼仔可以俾佢有预知未来嘅能力。 哇！嗱，鬼仔啊，鬼仔，而家咧，我就系你爸爸啊！以后有啲咩咧，你都要听晒我话噶。你啊要帮我啊，我要发达啊，帮我赢多啲钱啊！鬼仔啊，鬼仔，求晒你啦！到时帮爸爸赢多啲钱咧，我就买多啲零食啊，买多啲玩具俾你吓，咁啊大家都开心啦，系咪先？乖啊乖啊，零零星星，零零星星啊！嗱，而家咧，快啲帮爸爸睇下下一期嘅号码系乜嘢，中咗嘅话咧，哇，咁啊开心啦！哎呀， 嗰日晚黑，振宇喺梦中见到一大堆数字，后嚟佢就将呢一啲依稀记得嘅数字意思写低咗落嚟。 哇，真系俾我发梦见到一串数字，快啲记得佢先，记得佢先，系09 12 10 22，仲有30，系啦，系呢串数字啦。哎呀，听日快啲去买咗佢先，肯定中硬。多谢你鬼仔。 佢呢个时候满心欢喜，啊，今次咁有笑头一定中。不过喺搞珠结果出嚟嘅时候，佢发现竟然一个数字都冇中。振宇原本满心欢喜，以为实会中奖，点知今次连彩票嗰20蚊都蚀埋。唉，佢嬲啊！佢暗暗就喺度闹个鬼仔。 切，搞错啊！安慰奖都冇中过，唉，又嘥咗20蚊买添，真系冇鬼用噶你！搞错啊！我买你翻嚟啊，大喇喇几千银噶，你安慰奖都唔俾我中一个，唉，冇鬼用噶你！卖俾我嗰条友啊，吹到天花龙凤，又呢样得嗰样得，赚大钱啊咁，大喇喇几千银买翻嚟噶嘛，唉，卖个烂鬼樽翻嚟冇鬼用嘅，掉咗咧！ 望一望，戳都两戳，谂都唔谂，随手就将佢抌到喺垃圾桶里面。就系咁，一切嘅嘢就从呢一刻开始，怪事不断咁发生。 哎呀，做到攰奶奶，终于都返屋企啦。 以为 哇咁臭啊，哇搞咩呀、啊、哇係嗰间房传出嚟㗎喎。 佢行到自己间房门口，振宇慢慢伸手握住门柄，但係佢硬係觉得好似有啲咩嘢咁，佢又唔係好放心，諗到一阵，唉，算啦，都系先贴只耳仔喺房门度听下先。但系佢听嚟听去都听唔到里面有咩古怪声，应该冇事嘅，可能自己心理作用嘅啫。于是佢一拧，打开到房门，一打开，哎呀，嗰啲臭味咧就更加强烈啦。佢沿住嗰啲臭味四围揾，一睇，啊，吓一跳。原来真宇床上边放住一大堆死老鼠嘅尸体，哎呀，嗰啲老鼠嘅尸体已经腐烂晒，好似死咗好长一段时间咁，好肉酸。但系佢明明记得朝头早出门嘅时候，间房明明好干净噶，啲老鼠边度嚟嘅咧？嗱，嗰阵浓烈嘅臭味啊，简直令到人作呕。真宇都唔敢谂咁多啦。即刻哩哩淋淋就将个床单包起嗰啲死老鼠就抌咗出去。唉，嗰张床单唔好要啦，洗返都嘥碱粉。佢争啲想连张床都抌埋咁滞。喺清理完毕之后，振宇突然间諗起佛店老板讲过嘅一句说话。 哦，阿神，你要记得啊，鬼仔係会食动物嘅尸体嘅。 想起你这句说话，唉，振宇的心啰啰乱，怎么算呢？唉，算了算了，当自己当客算了。又有一次，振宇放工回到家，他打开自己房门，唉，今次奇怪，不是床上有什么东西，而是眼前的景象和摆设完全变晒样的，好像第二间屋那样，咁奇怪。当时我的反应是即刻砰一声关埋道门，在门外边深深咁吸咗啖气先讲： 咦喂，我间屋做咩唔同晒嘅？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吓，点解会咁嘅？咦，又冇事嘅喂？死啦！肯定我呢排太攰啊，爆幻觉，肯定系爆幻觉。冇事嘅，冇事嘅，冇事嘅，冇事嘅，冇自己吓自己啊！ 佢定一定神，再打开道门，眼前边嘅景象依然唔系佢原来嗰间房嘅样噃，而且唔知几时突然间有一个细路背对住佢坐喺床上边，个头慢慢转过嚟，侧侧地面咁望住振宇就讲多一句： 爸爸。 振宇即刻行上去就问。 你是边个啊？点解喺我屋企嘅喂？ 点知呢个细路一下子就消失咗？ 喂，点解唔见咗嘅喂？吓，唔系咁邪啊嘛？留我呢度不得，冇搞我啊！ 经历过呢一啲怪事，振宇终于忍唔住，揾嚟一个道士。 我想你都唔使再搵我㗎喇，你自己保重啦。 当送走道士之后，振宇坐喺客厅当中回想起呢一个星期以嚟发生嘅怪事，心里面犹有余悸。好彩自己当机立断啊，搵嚟一个道士作法。睇嚟今次一切应该回复正常㗎喇。 今日搞咗咁多叮叮查查嘅嘢，应该唔好事啦啩？ 嗱，过咗两日，振宇突然间有一个谂法咯。其实鬼仔的确几有能力嘅，只系上次自己冇好好照顾佢啫。不如咁啦，再买多一个。嗱，于是振宇再次行到嗰间佛店，买多咗一只鬼仔，而且系法力最强嗰款店， 振宇满心欢喜咁将佢捧返屋企。返到屋企已经系黄昏时分，佢急不及待咁返房，一心諗住系呢云呢发返个好梦，希望呢可以预知到嗰啲彩票嘅数字，哈哈咁冇死啦。 嗱，鬼仔呀、啊、鬼仔，爸爸而家瞓觉下，今晚呢记得报梦话俾我知究竟边几个 number， 我要发达，我要发达啦。总之呢得咗之后爸爸买玩具同埋买零食俾你、啊、一定要帮我啊，一定要帮我啊。 嗱，果然唔使一阵，振宇已经慢慢进入梦乡。喺梦里面佢又梦到一连串嘅数字。 吓、啊、有记写得先，写得先。零九一二一零二二三零。咁熟面口嘅呢串数字。吓、啊、咪就係、是、之前发梦见过嗰一串数字。 振宇望咗望表，时间系晚上嘅10:30。佢开始好似搵到啲头绪，呢五个数字咪就系代表2009年12月10日22:30。咁咪就系而家？ 点解会咁噶？ 突然间，房外边传嚟一把细路仔嘅笑声。身后边传嚟一把声音就话： 爸爸，你落嚟陪我哋玩啦，落嚟啦！ 振宇嘅眼皮突然间觉得好重，全身都好似冇晒力。但系喺失去知觉嘅前一刻，佢确定一件事：鬼仔果然系有预知能力噶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幸。